这么好的机会，当然是让他们多放点血了。 指挥部里 P5092 沉默不语，旁边的副官忽然说道， 他是不是忘了您的任务了？ P5092 给任小素交代的任务是侦查蛮子在森林之中的火力部署，找到那些176号壁垒运来的武器，但不用正面作战。然而任小素现在干的事情跟这任务好像没有丝毫关系，这货进入森林之后就一直在和蛮子打游击，也没去侦查，更别提什么火力部署了。照这么打下去，这趟侦查其实等于白去。虽然任小素这边已经杀了很多蛮子，粗略算算也有300多个了，按理说侦察连100多人能无损打成这样，应该算是大捷。可对于整场战争来说，蛮子在森林里的火力部署情报才更重要。毕竟你侦察连再精锐，也不可能打一支蛮子的主力部队吧，到时候来找你的可能就是营级团级部队了。副官继续说道， 等到蛮子远征军团的主力部队过来，他们就只能被迫撤退，那我们这次佯攻掩护侦察也就算失败了，最终的成果就是几百条蛮子的性命而已。 副官的意思是并不是说杀敌不可取，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P5092 摇摇头， 等等看吧，也许他有计划。 这时 T40219 的声音从通讯频道里传来， 长官，您有计划吗？ 任小素的声音回答道， 计划？我没有计划。 指挥部一时间陷入诡异的沉默之中， P5092 忽然觉得脸有点疼，如果不是弹药不够充足，他说不定现在就会下令把森林给犁一遍。任小素此时一边走一边说道， 刚刚一直都是游击，现在带你们打一场硬仗。 T40219 疑惑道， 硬仗？长官，您不会是想带我们去打蛮子的主力部队吧？ 有什么不可以的，对方都杀到家门口了，见到点蛮子就撤退，那是懦夫的行为。 指挥部里作战参谋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副官，某一刻副官都在想，这货是不是能听到他们说话呀？可指挥部的通话键并没有按下去啊。紧接着任小素带队重新钻入了森林，然而 T40219 发现任小素所谓的硬仗就是带着他们在森林里溜达，也不知道在寻找着什么。侦察连活动的范围很大，大家也不知道任小素要干嘛，就只能跟着乱转。直到2个小时后，任小素才忽然在一条河边站定。 TNT 带了吧？ 带了，4组。 T40219 精神一振，总算要干活了。遥控 TNT 这种便携式的重火力是侦察连的标配，用来摧毁敌人的防御设施以及造成极大的有效杀伤。任小素指着河边说道， 这里埋一组，动作要快。 说着侦察连里便已经有人取下了背上的折叠工兵铲，熟练地将 TNT 埋在一堆杂草下面，然后将挖掘的痕迹全部清理掉。 走，去下一个地方。 T40219 明白了，合着任小素刚刚转悠了1个小时就是为了寻找埋设 TNT 的位置。接下来任小素带着他们又绕了极大一圈，直到他们将 TNT 全部埋下去之后才退出了这些爆炸范围。 T40219 拿出遥控说道， 一号是河边的，二号是森林西边的，三号和四号是森林北边的。 任小素点点头接过遥控， 行了，咱们等着就行了。 等等，咱们不应该守在 TNT 旁边吗？ T40219 愣住了，他还以为任小素是要等蛮子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引爆呢，可他们现在距离炸弹那么远，连看都看不见，还怎么知道蛮子有没有从那里经过？然而任小素认真说道， 对方来的人不会少，我们离得太近了多危险。 那我们什么时候引爆呢？ 现在啊。 说着他就引爆了一号炸弹，远方传来一阵轰鸣声。 T40219 心说， 这也太草率了吧。 任小素靠在一棵树上闭着眼睛，嘴里似乎还念叨着什么，跟念咒语似的。十分钟之后，任小素按下了二号，又是一阵轰鸣。再五分钟之后，任小素同时按下了三号与四号，然后对 T4019 说道， 走吧，去收割战场。 T4019 表示有点懵，什么跟什么呀，就收割战场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啊？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可是他硬着头皮跟任小素返回爆炸地点，他惊愕地发现那里竟是躺了一地的蛮子正在哀嚎，还有更多的蛮子则是被炸得四分五裂。任小素心中有些惋惜，这是多少斧子呀，可惜当着火种的面就没法收到空间里去了。此时此刻，所有在场的人，指挥部里的人都面面相觑， T4019 甚至忘记了去给蛮子补枪，几乎所有人都在思索这一件事情，任小素是如何知晓蛮子运动轨迹的。眼瞅着一只蛮子的营级部队就这么轻描淡写的灰飞烟灭了，一种荒诞感在所有人心底突然迸发，他们从来还没打过这么离奇的仗。一直以来，在大家的印象里，蛮子才是最擅长在复杂地形里捕猎的部队，他们狡诈且强大，让火种与王室都十分头疼。可现在一切都变了。而另一边，20分钟后，瓦连京依旧坐在火塘旁边，有蛮子重新跑回来为他传递军情。只见瓦连京淡定自若地问道， 阿列克塞他们吃下右翼那边的诱饵了吗？ 回来传递情报的蛮子艰难道， 阿列克塞他们被诱饵吃下去了。 森林里的火塘旁，瓦连京听到新的消息后半晌都没有回过神了，他派出去一个营还打算把诱饵吃下去，结果一个营反倒被诱饵给反杀了，这像话吗？而且这哪是什么诱饵啊，分明就是火种主力部队吧，不然凭什么吃下他远征军团的一个营呢？瓦连京从火塘旁边站起身来，他看向旁边一名蛮子， 去，天亮之前我要收到他们的死讯。 那名蛮子扔掉手中的大鼓棒，油光锃亮的手在前进蹭了蹭，便领着他的部队往西边去了。一时间，密密麻麻的蛮子朝西边涌去，打算围剿诱饵。此时任小素正带队继续前进，侦察连的士兵已经都不说话了，大家默认了一个事实，这次进入森林跟着混就行了，并不需要自己多么努力。忽然间，任小素停下了前进的脚步，身后的 T4 疑惑道， 怎么了长官？ 任小素站在原地没有说话，待到10秒之后，所有人都看到他竟然转身就跑。跑了没几步，任小素回头看着侦察连士兵， 跑啊，赶紧跑起来呀。 T4019 迷茫了， 哦，长官，跑哪儿去啊？ 之前杀的蛮子太多了，搞得蛮子全过来了，快跑啊。 说着任小素玩命似的直奔长城方向，打算赶在蛮子主力部队找到他们之前回到长城内。 T4019 赶忙在通讯频道里询问指挥部， 遭遇敌人主力部队，是否可以撤退？ 指挥部里的人都愣住了，说实话，他们在实时传输画面里连蛮子的影子都没看见，如果别人这么谎报军情想要撤退，一定会被 P5092 当作逃兵来处理。可任小素这么说， P5092 却信了， 撤退吧。 说完，侦察连也跟着任小素玩命地跑了起来，也没人看到蛮子到底在哪儿，反正跟着任小素跑就对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100多号人几乎是在全力撤退，一开始侦察连还有作战班组负责殿后， 结果人小苏大吼： 这时候还殿后个屁呀、啊、全都给我跑，快跑，谁在殿后我给谁狗脑子打出来。 在任小苏看来，那森林里密密麻麻的蛮子哪是一两个作战班组可以挡下来的，殿后就等于送死啊，还不如全都玩命的跑起来。因为侦察连撤退的早，又因为他们身体素质平均 T3， 所以跑起来一点都不含糊，身后的蛮子主力部队追了半天也没追上。这时候蛮子主力部队中突然有数百人越众而出，他们不再跟随大部队，而是以自己的速度全力朝着侦察连离开的方向追踪过去。这是主力部队中的高手，最低的级别也都是百夫长，级别更高的甚至都有都统。在远征军团的作战序列里，五人为一伍，长官称作伍长，管20人为十长，管100人叫做百夫长，管500人为小都统，管1000人为大都统，管5000人为牙将，统帅10000人部队的则是将军。将军再往上就是王了。远征军团里的实力划分也很简单，直接以强者为尊，只有少数军事指挥天赋卓绝的人才能跨越这个阶级，但还会被其他蛮子军官瞧不起。侦察连已经将要离开森林，可 T4-0219 回头一瞥见，就看到那数百名蛮子中的高手已然身影隐现，而且速度比他们还快。眼瞅着双方的距离在不断拉近， T4-0219 在通讯频道里说明情况： 敌人追击速度极快，请求增援。 指挥部李副官笃定道： 长官，不能救，这时候派其他主力部队出城，等于是把长城的防御优势给放弃了，到时候他们遭遇蛮子的主力部队一定会损失惨重的。 P5092 默默看着画面，最终对 T4-0219 说道： 没有增援，但你们进入长城以北3公里范围的时候，城墙之上可以有火炮与重机枪的掩护。 P5092 是绝对理性的，他身为第三师的最高指挥官，必须确保自己所做的每个决定都绝对正确，而不是感情用事。即便他想要策反的任小素还在侦察连里，如果要用数千人的性命去换一个任小素，那 P5092 觉得也不值得。不是他不想救，而是不能。说实话，不知道为什么 P5092 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心里忽然有点难过，似乎每次放弃一些心里重要的东西时就会有这么一点难过。指挥能力是他作为火种议员的有用之处，也是他的价值所在，而这心里难过的感觉则是他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情绪。就如同他每次大战之后都会在自己营帐中独处一夜一样。人们常说，你首先是一个人，要做好一个人再说其他的事情，但火种成员不同，他们首先是一个伟大理想之中的精密零件，然后才是一个人。一直在指挥部旁观的杨小锦忽然起身离开，走的时候还带走了火种的制式反器材狙击步枪。此时侦察连已经快速离开了森林，城墙之上有专门拿望远镜观察的士兵传回讯息： 蛮子就跟在侦察连后面，而且速度极快，预计3分钟后双方会发生追击战。 可是忽然间，这名长城上观望的士兵忽然愣住了，因为他看到一个姑娘在城墙垛上拴了个绳子，顺着滑了下去，肩上还扛着一杆火种制式的反器材狙击步枪。然后姑娘一路朝着战场狂奔过去。当双方逐渐接近的那一刻，姑娘骤然单膝跪地开始射击，枪械巨大的后坐力让她身体向后微仰，紧接着他便已经重新调整好射击角度，再次扣动扳机。一个蛮子身上忽然爆出一团血雾来，还有一个蛮子则直接脑袋爆裂，而杨小锦的身边则有巨大的灰尘被狙击枪侧面的排气孔给震得四散飞扬。在杨小锦看来，谁都可以不去救任小素，但他杨小锦必须救。 P5092 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到战况，便直接走上城墙接过望远镜。 他看到一个又一个的蛮子高手在狙击中爆成一团团血雾，而任小素则带着侦察兵直奔狙击手的位置。那些负责追击的蛮子高手们面对狙击手终于犹豫了，他们开始放慢脚步，想要等后方部队与自己会合。可任小素才不管那么多，既然敌人速度放缓，那这正是他们逃命的好机会。任小素跑到杨小锦埋伏的地方，扛起对方就跑。 P5092 看到这一幕突然沉默了。任小素扛着杨小锦往长城跑的时候并没有说什么，因为他还戴着头盔呢，但通讯频道的语音会被人记录下来。因为狙击手出现的缘故，为整个侦察连争取了时间。待到他们跑进长城上的火力射程时，众人突然松了一口气，谁都知道那些蛮子是绝对不敢再继续追了。眼瞅着彼此之间的距离只有200多米的样子，侦察连的士兵们心说，要不是有狙击手，恐怕落在后面的人就真的要栽在这里了。然而就在此时，蛮子虽然未在追逐，却有一名身材极为高大、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蛮子突然将手里的斧子奋力一掷。那斧子带着蛮子的不甘心转瞬即至，电光火石之间，侦察兵们都感觉难以捕捉这飞斧的动态。这斧子直奔 T40219 背后袭来。 T40219 听见斧子劈开空气的风声，想要再躲避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晚了。 T40219 转身面向飞斧，可是当斧子将要抵达他面门的刹那间， T40219 却发现任小素已经扛着杨小锦来到他身边，然后伸出手来。那纤细却有力的手掌后发先至，竟是直接握住了斧子的把柄，而后斧子以更快的速度被任小素全力甩了回去。斧子在空中横向盘旋中与空气共振，发出嗡嗡的声响，让人心神不宁。下一刻，斧子便硬生生地劈在了制服手的脸上。长城以外，侦察兵们近距离感受到那一瞬间任小素所展现出来的力量，那是一种足以撼动人心的反击。而长城上的人纵观全局要看得更清楚一些。当制服手投出斧子之后，任小素突然转身，一个呼吸之间便完成了快速移动、接斧、制斧的一系列动作。他们像是在看一场精彩的表演，长城以外的荒野就是舞台，但主角却只有一个。任小素对 T40219 吼道， 快跑啊，别愣着了。 谢谢。 来自 T40219 的感谢加一。 任小素眉开眼笑，这就对了吗？此时长城的闸门已经缓缓抬起，给众人让开了一条进入的通道，而之前负责正面袭扰的主力部队已经向东方移动，自然会有其他部队来负责接应。进城之后，大家摘掉头盔，关闭了通讯系统。所有人在摘掉头盔时，感受到凉风吹拂在满是汗水的脑袋上时，都感觉像是又获得了一次生命。任小素在一旁把杨小锦放下来， 你明知道我根本不怕他们吗？那些蛮子怎么可能追得上我？怎么还冒险跑出来？ 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让我有事啊。 行吧。 任小素眉开眼笑起来。这会儿 P5092 已经走下城墙。 震撼，非常期待以后的合作。 任小素对杨小锦小声道， 看见没，这货已经下定决心要跟我们去大清西北了，我已经折服他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P5092听不清任小素在嘀咕什么，他疑惑道： 你说什么？ 任小素看了一眼旁边那么多士兵，知道这时候不好提什么大兴西北，便哈哈笑了起来。 啊哈哈，没事，这里没什么事情，我就去吃饭了。刚刚出去一趟，体力消耗有点大，食堂给我们准备夜宵了吗？ 当然准备了，出门执行任务的人 回到军营第一时间就可以洗热水澡，吃热乎饭。 然而正当任小素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P5092 的副官忽然说道， 等等，你还没交代你的任务呢。 任小素愣了一下， 什么任务？ 副官心中狂喊，你看他果然把任务给忘了吗？果然给忘了呀。 你的任务是去侦察火力部署呀，怎么进了森林之后就开始打游击了？我承认你确实很厉害，我打心底里佩服，但战争不是这么打的呀，得到敌军的火力部署远比杀几百人要重要的多。 行了，此战大捷就不用纠结这些细节了，火力部署的情报也没有那么好。 沙盘在哪儿呢？我给你们把火力部署给标上。 副官与 P5092 都愣住了，旁边的作战参谋们也全都面面相觑，他们全程都在看着实时画面。任小素不是一直都在队伍里面吗？他怎么知道对方火力部署的？任小素直接往指挥部那边走去，边走边说， 我只找到了七处啊，根据我的估算他们应该总共有十多处的，但时间紧迫，我没有机会去找其他的了。 说着他们已经来到指挥部，任小素在沙盘上比比划划，甚至还拿来直尺测量距离，然后用黄色的小旗子将这些火力部署点都给标了出来。 我感觉这些火力部署要用人去突破的话会很麻烦，这些地形都很有利于防守，所以你们直接轰掉吧。 你全程都在队伍里啊，没见你去找火力部署点，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些啊？ 你就当是我猜的吧。 任小素说完便摆摆手走了。 P5092 站在沙盘旁边认真研究着，副官问道， 长官你信他吗？ P5092 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道， 如果我是蛮子的指挥官，我应该也会把火力部署在这些地方。 副官内心叹息，看样子长官是信了那小子的话呀。 打掉七处火力部署，应该就可以发动反攻，将这些蛮子从森林里赶出去了。 可就算这是真的，也只是一部分火力部署啊。 没有哪次战争是有十足把握的，这情报里的火力部署点应该已经过半，足够了。将此事形成文字汇报给总部，让他们来决定是否反攻。 可总部不会相信猜测，他们只相信真凭实据。 P5092 沉默了好一会儿说道， 就以我 P5 级别的名义上报，不要说是猜测的，就说是侦查来的。 哎，您知不知道如果这情报有误会对您有什么影响？ P5092 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无非就是当替罪羊而已，与其想这些不如多杀点蛮子。去吧。 副官的意思是，如果以 P5092 的名义上报这个情报，那么如果出了问题，所有的责任都要由 P5092 来承担。也就是说，如果任小素只是随意说说，那么这个锅就要由 P5092 来背。说实话，很少有高级军官愿意承受这样的风险，因为在战争中出现如此严重的失误，恐怕会影响他在火种里一生的仕途。但是没办法，副官发现自家长官就是莫名其妙地信了那小子的话，他作为副官能怎么办？只能按照对方交代的将情报汇总成文件提交上去，而且这文件还得伪造细节与过程，这样才能让总部相信这个情报的真实性。等到副官离开后，希望传媒的副总编纪一造访指挥营长。 P5092 对纪一还是很客气的，他笑道， 纪先生光临，有什么事情吗？ 就是听说你们刚打了一场胜仗，我们这边要做一下采访，如果可以的话，能否透露一些关于这场战争的细节？比如说你是如何做出决策的，蛮子死伤多少，其中是否有人发挥突出等等。 这时候纪一作为一个外人，并不知道任小素也参加了战斗，他这一天都没见任小素了。 P5092 想了想忽然说道， 可以，我可以把这场战斗里的所有细节都给您说说。 纪一眼睛一亮，他生怕此事涉及军事机密没法记录下来呢。 这场战斗 原本就是侦察蛮子的火力部署，因为176号 B 里沦陷的关系，蛮子得到了一些中原的热武器，这些东西对于我军杀伤力极大，而且在森林这种复杂的地形里，想要与蛮子作战会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然后我就委托一位叫做任小素的高手带着侦察连进入森林，主力部队的步兵旅负责在正面掩护，原本也没抱太大希望，可这位任小素真是带给火种太多的惊喜了。这场战斗里可以说任小素是以一己之力。 P5092 说着说着忽然发现纪一的表情古怪起来。 纪先生，怎么了？ 所以说这场大劫是任小素打出来的？ 对的，希望您在报道的时候多费些笔墨来记录他的功绩。 其实 P5092 暗藏心思，他就是要指名点姓的把任小素给曝光出去。虽然他还不知道任小素归属哪个势力，但对方的高层如果看到这篇报道，然后看到任小素与火种走得这么近，恐怕任小素就很难回到原本的势力里了吧。高层都是多疑的，就连火种也不例外。 P5092 甚至觉得这世上没有例外，所以他这一招跟当初大忽悠恶心王运的方法在原理上是一样一样的，就是离间计，而且还是光明正大的离间计。毕竟 P5092 是在夸任小素嘛。只是最后任小素就只能待在火种喽。可是 P5092 的算盘打空了，第二天他翻看报纸的时候，那报纸里对任小素只字未提，全都以某位士兵来取代了。这不对呀，为什么要这么写呀？ P5092 去找到纪一，他不解问道， 您为什么不把任小素的名字写上去呢？难道他不该得到这份荣耀吗？ 不好意思啊，关于任小素的事情我们是不会报道的。 P5092 愣了一下， 为什么？你们希望传媒不是负责记录真相吗？难道关于任小素的真相就不是真相了？这有点违反原则吧。 抱歉，没有为什么，关于他的一切都不会被刊登，只会记录在希望传媒自己的档案库里，列为最高机密，50年后才会以解密的形式公布。 P5092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这一刻忽然意识到任小素对于希望传媒来说好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这希望传媒不报道关于他的事情，完全是在保护他的个人信息不被更多的人知道。不过 P5092 也不觉得有那么多遗憾，毕竟任小素都说以后会是一家人了嘛，策反工作的进度很好啊。虽然没法更进一步理解，但战争还会持续很久，他还有很长的时间。与此同时，森林里的火塘边，作为前锋部队指挥官的瓦连京因为损兵折将的事情正大发雷霆。一开始他们以为是火种的主力部队渗透进森林，才会给他们前锋部队带来如此大的伤亡。结果呢，等任小素他们跑出森林，蛮子才看清楚，对方竟然只有100多人。100多号人就杀了他们数百，关键是对方竟然一个折损都没出现。如果对方是100多个 T 五，蛮子也认了。可问题是，在追击过程中，他们发现那些火种士兵的身体素质也不过就跟普通蛮子一样，连百夫长都不如，唯独只有一个少年比较厉害而已。这样一来，这场战斗就成了他瓦连京的耻辱。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蛮子不介意打败仗，常年打仗的人如果连败仗都无法接受，那就太玻璃心了，可他接受不了败给了一群比自己弱的人。然而就在此时，一人身披黑袍从他们身后的北方缓缓走来。 将军已经得知前线打败仗的消息了。 将军怎么知道的？ 是你去通风报信的吧？ 没错，是我。将军认为这片森林已经不安全了，命你执行第二个计划。人我都给你带来了，他们还在后面，三个小时就能赶到。如果这次再出错的话，你就回北方修地牢吧。 瓦莲卿打心眼里反感这个黑袍，他听到修地牢三个字的时候，当即恼怒，将身边的斧子朝黑袍掷去，却见黑袍轻松侧步便躲开了那飞斧，斧子去势不歇，硬生生将一棵树干给轰裂了。只是黑袍躲开了斧子，那斧子带过的风却将他兜帽的一角给掀了起来。瓦莲卿忽然愣住了， 等等，你之前不是灰色的皮肤吗？怎么突然就黑了？ 黑袍往后退了一步，退到了阴影之中，隔了半晌之后才听到黑袍咬牙说道， 太阳晒的。 关于蛮子火力部署的情报被 P5092 的副官提交上去了，而且因为 P5092 以自己名义提交这份文件，所以总部格外的重视。毕竟 P5 也就那么几十个， P5092 还是其中的佼佼者。只是当这份文件被高层浏览过后，总部立刻发出了召开临时紧急会议的通知，参会人员则是长城以内的所有主力部队将领，开会地点就在第三师内。当天下午，第三师的军营门口便迎来长长的车队，他们停在门口出示证件后便被放行，然后直奔第三师的指挥部去。任小素也看到这些车队了，总感觉是要有大事发生似的。一个个职业军人冷峻着面孔走进 P5092 的指挥部，他们身旁的随从则在外面等候着。此时竟然还有一名老人从一辆越野车上下来，十分从容地走进了指挥营帐，所有火种士兵见到他都会主动敬礼。任小素之前在圣山时听人说过，火种如今有五位科学家掌握着，这老人会不会就是其中之一？远远看去，老人衣着朴素，手上连块手表都没有。如果对方走在壁垒街道上，任小素或许会认为对方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正准备出门买菜给孙子做饭呢。指挥营帐内十多人在桌旁坐定，这已经是长城一线所有主力部队将领了。老人看向所有人说道， 叫各位来呢，就是为了研究一下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P5092 这边昨天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而且还带回了蛮子的七处火力部署情报，这非常重要。时间比较紧急，为了避免蛮子转移他们的火力部署，所以我们要尽快决定是否反攻。不过首先是要跟 P5092 确认一下这情报是否准确。 P5092 想了想说道， 我提交给您的情报是绝对准确的，旁边就是沙盘，我以 P5 级别来担保此情报准确无误。 那就好，咱们就来说说接下来的事情。 这时候一名高级将领说道， 既然已经确定七处火力部署，那就直接用导弹摧毁，然后出动六支主力部队以碾压的兵力来完成对蛮子的围剿。 P5092 忽然皱起眉头， P5041， 你说一下子就出动六支主力部队吗？会不会太冒险了一些？ 那名高级将领看向 P5092 说道， 我这也是出于对你的信任，既然你都敢拿自己的 P5 级别来担保，那么此战已经没有悬念。 万一森林里还藏着蛮子的其他部队呢？我个人认为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如果那森林里还隐藏着更多的蛮子，也不会让你第三师的100多人打胜仗。而且我听说他们打了胜仗之后还全身而退，不是我大意，而是这一切都说明森林里的蛮子不过是外强中干罢了。我怀疑他们现在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在王室那边，两边战场相距200多公里，就算我们对森林这边发起反攻，他们也来不及驰援了。 P5092 默默无语，在场众人中只有他明白侦察连能够全身而退是有特殊情况的，那是因为任小素在侦察连里，如果不是任小素的话，侦察连有可能一个都回不来。可他现在不能替任小素，只要任小素还没正式加入火种，那他就不能告诉别人自己用外人参加了如此重要的行动。老人看向他问道， P5092 你有什么计划？ 我的想法是，在轰炸火力部署之后，先由第三师对森林进行突袭，再由两支主力部队负责策应，这样一来更加保险稳妥一些。你也看到了，蛮子是很狡诈的。 结果这时候有人在一旁笑道， 092，你是怕别人抢了你的功劳吗？放心，得到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已经是首功了。 P5092 心中叹息，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然而在他看来却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职场政治、办公室政治、庙堂政治等有大有小，但政治知识最终说的都是权力与利益这两个词汇，在这方面火种也没有什么例外。火种驻扎长城以来，还是 P5092 这边最显眼一些，他先用蛮子尸体引来了蛮子，再用火炮部队歼灭了对方数千人。单论功勋的话，他现在已经是高级将领里最耀眼的一个了。要知道如今各个师团上面的集团军总司令还空缺着，只是由面前这位老人兼任着，但大家都很清楚老人的心思并不在这里。早些年有人说上面有了合适的人选，据说是生命研究部那边复刻出了什么，可后来此事也不了了之了。 P5092 的消息要更灵通一些，他知道是高层复刻出了庆振，也就是那位复刻体庆慎，只是后来庆慎出现了叛变倾向，上面就没有把军队交到庆慎的手里，反倒把对方软禁在了圣山之中。现在这场战争之后，恐怕集团军总司令的职位就要有归属了。然而不知为何， P5092 对这个职务并没有什么兴趣，当同僚表现出若有若无的针对时，他只感觉到一阵疲惫。在他看来，打仗是个很纯粹的事情，就应该是一切以胜利为出发点，然后做最理智的决策，绝不应该受到其他因素干扰。这些因素很有可能会导致战争出现不稳定的因素。这时老人说道， 我火种总共有12支主力部队，那就派出6支去进行反攻吧。不过这次战争计划的临时指挥由 P5092 担任，以成功占领森林为时间节点。092，我知道你的顾虑，不过我也得从全局出发，不是我要冒险，而是我们火种现在打不了持久战了。 说完老人便挥手散会，年纪一大导致精力严重不足，只是开这么一场会议就让他脑子昏昏沉沉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P5092 跟随着老人走出指挥部，他站在指挥营帐的门口，心中叹息。老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平衡各个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啊。不过，老人说的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火种物资被毁之后，确实没法再打持久战了。 这应该也是对方决定以半数兵力进行反攻的主要原因。如果不尽快取得胜利，那么火种也撑不了太久。到了中午的时候，任小素带着杨小锦一起去临时的第三师食堂点菜吃饭。出卫生所的时候，就看到学生们在笨手笨脚地学习着如何包扎伤口。待到任小素走出卫生所大门的时候，学生们忽然看见门口的士兵竟整齐地向任小素敬礼，并高声道： 长官好！ 学生们回忆着，昨天士兵们还只是放行，但根本不搭理任小素啊，今天怎么如此尊敬的样子？事实上，在此之前，大家只是知道任小素手上有黑证，但尊重是绝对谈不上的。可现在侦察连的人回来了，并且对任小素在战斗中的强悍表现赞不绝口。当火种士兵们得知任小素干了什么之后，才终于恍然大悟，难怪自家长官要把黑证给他呀。这时，一个清河大学的学生带着疑惑的表情说道： 我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但具体想不起来了。 也可能是跟某个同学长得有点像吧，你没听三一学会的人说吗？他们是从王室来的。 不对啊，他肯定去过洛城，不然姬一先生为什么会称呼他为您啊？他们肯定认识的。 那就不知道了。 大家撇撇嘴，没有接话。然而那个觉得任小素面熟的学生越想越不对劲，他走到门口问士兵： 麻烦问一下，那位到底是什么人啊？ 哦，这是我们火种第三师的功臣，他昨天晚上带着侦察连渗透了北方森林，实力非常强。不光他厉害，他女朋友也很厉害。我昨天啊，就是在城墙上面值守，亲眼看到他女朋友为了救他，扛着一杆狙击枪就跳下城墙了，帮他狙击那些追击过来的蛮子。 当学生听到士兵这么说的时候，突然愣住了。以前他是没有可以对照的人物来回忆任小素到底是谁，可说起实力强到足以让火种尊敬，还能得到纪一尊敬的人，恐怕也就那么几个。想到这里，学生已经怔住了。他又听火种士兵说了一会儿，然后对一旁的同学说道： 我觉得我可能猜到他是谁了。 谁啊？ 我给你们总结一下我现在得到的信息啊，这位少年实力强横，是一个超凡者，身边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狙击手，而且还能得到纪一先生的尊敬。 当初洛城混战的时候，清河大学是事发地之一，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会知道的更多一些，而且也更关注这件与自身有关的事情。所以当这些信息全部汇总到一起的那一瞬间，一个答案简直呼之欲出。学生们去野战医院里找到正在写文稿的纪一，询问他们的猜测是否正确，结果纪一什么都没有回答，就让他们离开了。没有否认的回答已经说明了问题，纪一不撒谎，只是他做这行业不喜欢撒谎。江旭曾经领纪一进入新闻媒体行业的时候，就对纪一说过一句影响他一辈子的话。那时候纪一才刚刚大学毕业，江旭对他说：记者这个职业，你只要撒一个谎，那就会有第二个谎，到时候你写的文稿恐怕连你自己都不会相信了，还怎么让别人相信？学生们在野战医院里显得有些激动，要知道至今洛城望春门长街上还有这两位的雕像呢。看看任小素和杨小姐，再回忆一下那两个雕像，即便那雕像再怎么试图隐藏任小素的真实面目，可现在学生都能通过一些特征对照上。 咱们就在野战医院等他回来，然后让他给咱们签名。 好啊好啊。 此时王晶等人在一旁瞅着， 这些学生怎么突然这么亢奋了？ 梁策摇摇头： 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签名什么的，难道有明星来军营了？ 然而正当他们聊着呢，那些学生竟然朝他们走过来了。一个女同学突然问道： 那个 我们想问问任小素平时有什么喜好，她爱吃什么，平时喜欢干什么，还有你们和她认识多久了。 王晶等人面面相觑，不会吧，这些人在讨论的竟然是任小素。眼瞅着学生们都猜到任小素的身份了，他们反而成为那些蒙在鼓里的人。梁策忍不住问道， 你们说的任小素和我们队里的任小素是一个人吗？ 当然是一个人了。 学生们经过姬那里确认后已经笃定这个答案了，事实上他们也没有猜错。梁策忍不住反过来问道， 你们为啥打听他啊？ 学生们明显一愣， 你们不知道吗？ 我们该知道什么？麻烦给我们科普一下。 他就是洛城的守护者呀，之前洛城发生的事情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希望传媒报纸上报道过，虽然没提他的姓名，他当时化名郑航，然后救了我们清河大学的好多好多学生呢。后来他又去守护希望传媒，一个人在希望传媒大楼下面杀了好几百个歹徒，你们没看到吉一先生都那么尊敬他吗？ 还有洛城那一战里出名的狙击手就是他身边的姑娘啊。对了，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啊？ 杨小姐。 女生眼睛一亮， 任小素、杨小锦，名字听起来都很般配啊。 王晶疑惑道， 你们确定是他吗？ 对，绝对是他。而且你们也有看希望传媒报纸吧，第五版的那句话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我表哥在希望传媒工作过，他说那就是任小素写给江旭总编的。 女学生一脸的八卦神情，宛如追星一般。这个时代里有人喜欢李然那样的女歌手，当然也会有人崇拜任小素这样的强者。而王晶忽然愣在原地，他当初还专门称赞过那句话呢，没想到被称赞的人当时就坐在自己对面，难怪任小素当时的表情那么古怪。一时间王晶好像想通了很多事情，那句话也在他的脑海中再次清晰起来，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任小素并不知道野战医院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走在军营里发现火种部队的士兵都在收拾装备，气氛好像突然紧张起来了，光是坐在帐篷门口检查枪械的士兵他都见了好几个，而且各个作战序列还在配发足以食用三天的单兵口粮，配发弹药，看样子这是准备走出长城打仗了呀。任小素与杨小锦吃完中午饭后直接大摇大摆地去了 P5092 的指挥部。路上杨小锦问道， 你给他们的情报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老许侦查到的，原本我也想给假的，这样一来 P5092 打了败仗就只能跟我去大兴西北了。 这同样也是离间计，到时候火种发现 P5092 提供的情报有误， P5092 应该会和王运一样上军事法庭吧，然后自己出手救下他，再带他一起去大兴西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不得不说这思路跟大忽悠搞王运的时候简直一样一样的，但问题在于当时孔氏在打火种并无外敌，而现在火种是为了中原人类的大义去面对蛮子，任小素不可能这么做。一旦任小素想到自己故意给了错误的情报，结果导致数千上万的火种士兵死亡，就会觉得还是算了吧，下次有机会再说，毕竟这样的计谋还是得先确保战胜蛮子才行。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